好啦，好歡迎大家今日又嚟聽我講呢一個中西人文精神。咁而家咧，我今日會講嘅題目咧，就係會講呢個清代嘅訓誡考證之學嘅價值係乜嘢啊？咁清代最著名嘅學術係乜嘢咧？其實就係呢一個訓誡考據之學啊！呢、這個清代咧好出名噶啊！呢、這個清代嘅學者咧，好多人咧都從事呢一個考據訓誡嘅功夫啊。咁咧考據訓誡嘅功夫咧，其實咧都係代表咗一種咧客觀嘅研究精神，因為所謂客觀研究精神咧，就係、要研究一啲客觀嘅事物啦嚇，呢、這個係做出一啲客觀嘅研究成果啦。咁呢個清代嘅考據訓誡咧，就好多時對呢、這個文字啊呢、這個典籍啊文章啊嚇歷代以來嘅經典啊嚇、作出一啲好詳細嘅一啲考據同埋訓誡啊，做咗好多研究嘅功夫。啊，咁樣咧就變成咧，我哋今日讀呢一個古代嘅典籍咧，啊，都能夠咧讀到一啲比較可信同埋咧比較咧清楚嘅版本啊，呢、這個咁咧，所以清代嘅學者咧喺呢方面嘅學術價值咧啊，其實咧係有相當的價值的、如果不是我們今天這個讀這個中國古代的經典、或者文章呢、都仍然還有很多困難的、這個、呢其實清代的學者呢也都幫我們解決了呢、相當數量的問題的、這個所以呢我們可以說它是一種客觀研究精神、但是很可惜的就是呢清代的學者、他們所做的工作呢只是某方面的學術價值啊，這個即是所謂某方面的學術價值呢，即是他們這種偏重於這個呢文獻的一種考據訓誡這種的客觀研究精神呢，他只是偏重於某一方面的學術而已啊，所以呢無論從這個學者工作的原因或者結果來到看對於這個人的精神，對於這個中國文化精神本身有什麼貢獻或者價值呢都似不是很大的、即是呢如果從整體、我們中國的文化精神的發展來看呢他們對於提升人的文化精神呢這一方面的貢獻呢就不是很大的、首先我們從這個原因上來到去講先啊，這個啊，那為什麼清代學者要做這麼多這些考據訓誡的研究工作呢那樣我們可以看回清代學者做這些考據訓誡工作的原因那他們很多時候呢其實都是因為呢當時的政治環境呢的問題因為當時的政治環境呢在這個異族統治嘛，異族咧就咧好多時用一種高壓嘅手段咧，就對待呢啲知識分子，對待啲讀書人啊，咁樣所以呢個咧就控制得好緊要嘅呢個，所以咧喺當時嚟講咧，可以話咧喺政治方面咧係冇一個講學嘅自由啊，冇一個講學嘅自由啊，所以咧如果你隨意咁樣講學咧好容易咧就會呢個得罪當權者。亦都有所謂文字獄啊嗰啲咁樣嘅慘案出現嘅咁所以呢有啲咁樣嘅高壓嘅一啲壓迫性嘅一啲政治環境唔能夠有自由去講學嘅時候清代嘅學者為咗避免惹禍上身咁於是呢佢哋好多時候呢就要從事一啲冇咁容易惹禍嘅學術研究工作咁就係呢個埋手喺呢個古書堆裏面去做呢一個考據訓誡嘅工作咁所以呢個呢當時呢就好多有呢一種咁樣嘅原因因為咁樣嘅原因而去做呢個考據訓誡嘅學者嘅，所以當時呢個 清代咧嚇係有相當多數量嘅學者因為政治嘅原因咧而從事呢個考據訓誡嘅工作，所以其實咧我哋睇翻歷史嚇呢、這個從事考據訓誡工作另外一個好鼎盛嘅時期咧嚇、啊，其實咧就係呢一個喺呢、這個共產黨領導中國之後啊，呢、這個啊，咁亦都係咧，因為個政治環境唔能夠啊容許有呢個講學嘅自由啊，所以結果咧都係好多啊中國嘅學者咧嚇、啊、走去從事咗呢個考據訓誡嘅工作啊，呢種精神咧啊有啲接近清代嘅啊，有啲接近清代啊呢、這個啊，好啦，咁呢個咧其中一個原因啦，咁呢個咧就係被壓迫啦嚇呢個。咁另外一個原因，點解呢個清代嘅學者啊咁多人走去從事呢個考據訓誡嘅工作呢？咁、啊、就是、因為呢個清代嘅學者呢想啊喺古人嘅書籍裏面去搵呢個聖人之道啊。咁所以呢，既然我哋要搵聖人之道咁樣呢，佢呢就要去書裏面啊，將書裏面嗰啲咁樣嘅明物制度呢要搞清楚先。嗱，咁呢一個原因就比較正面啲嘅。啊，即係頭先嗰個呢就被壓迫呢，就呢個呢就好無奈嗰個原因。咁另外一個原因就比較正面啦，就係、是、呢其實清代嘅學者呢、啊、都想、啊、解決呢、啊這個人嘅問題。咁所以佢哋係想搵一個啊聖人之道。咁佢哋想搵聖人之道嘅方法呢啊，就係、是、去古人嘅書裏面搵啦。啊，咁呢個都係一個呢好、啊、正當嘅一種途徑。不過古人嘅書亦都唔容易讀，咁、啊、我哋讀過都知道呢確實又唔容易讀。咁、啊、於是呢佢哋呢就要做一個前期嘅啊呢、這個呢啊掃清道路嘅一種方法啦，就是、要搞清楚書裏面所講嗰啲明物制度到底係講乜嘢嘅嚇，咁讀起上嚟我哋就比較容易讀啦。古人啲書啊，咁樣容易讀嘅時候咧，就會容易揾到呢、這個啊聖人之道啦。啊，嗱、啊、咁所以咧啊呢種呢兩個原因嚇、啊，即係大致嚟講咧，可以話咧嚇，有呢兩種原因啊，一種被動，一種主動啲啦嚇。咁、啊、樣啊，咁所以如果係為咗避禍嘅咁樣嘅原因嚟到去做呢個考據訓誡嘅工作呢，呢一種原因從一開始啊喺精神上面就係一種委屈啊，志氣上面啊有所壓抑啊，咁所以呢呢一種原因呢啊就係、是、一種呢呢、啊這個將精神壓抑落去啊嘅一種態度嚟嘅啊，咁所以呢一種態度呢對於呢個文化精神嘅發展嚟講呢就唔好㗎，唔健康。好啦，咁另外一個原因呢就係、是、為咗要了解呢個古人之道啦。咁呢個就啱㗎喎，呢、啊這個我哋要搵聖人之道下呢、啊這個咁呢、啊、個要學做人啊，要學古人之道呢個方向呢、啊、你唔可以話佢錯係啱㗎喎。但係問題就係我哋要搵呢個古人啊之道，或者搵呢個聖人之道嘅時候呢，我哋只係識得喺古人嘅書裏面去搵啊，咁樣呢啊又呢變成呢好狹窄咗啦啊呢、這個啊就係、是啊、因為聖人之道唔係淨係喺古人嘅書裏面㗎嘛啊呢、這個啊，因為如果你認為淨係喺古人嘅書裏面先搵得到呢個聖人之道，咁即係話你係否定咗原來人其實係可以離開書本而去直接啊搵到呢個聖人之道嘅一種精神啊。我哋睇返宋明理學嘅講法啊，其實好多時宋明理學嘅愚者啊，尤其是六象山嗰一派呢啊，唔係好主張人呢啊呢、這個讀好多書㗎啊，咁佢哋正正就係認為呢人其實係可以離開書本啊呢、這個直指本心啊，呢、這個啊返去我哋嘅心裏面啊，講發明本心嘅時候呢，能夠直接啊搵到呢一個聖人之道啊，搵到呢個聖人之道嘅精神啊，離開書本都搵得到嘅。咁佢如果清代嘅學者佢就認為啊呢、這個古人之道啊只係喺書裏面嘅啫啊呢、這個啊離開本書就搵唔到㗎啦，所以我哋一日呢讀唔明啊古人嗰本書，咁我哋一日 都唔會明白咩叫道㗎啦，咁樣啊，咁所以就要走去咧，就會研究嗰啲書啊個內容到底係讀啲乜嘢嘅，啊講啲乜嘢嘅，啊咁好仔細做呢、這個啊明物制度嗰個考據訓估嘅工作啊呢、這個。咁如果我哋認為啊聖人之道啊只係喺古人嘅書裏面先至有嘅呢種講法，用孟子嘅講法嚟到講咧，就叫做異外啦。異外嘅意思即係異理咧，啊，原來喺人心嘅外邊，喺古人嘅啊書堆裏邊，而唔係喺我哋人嘅心裏邊呢種嘅叫做異外啊，啊嗰、那個異理咧啊喺外邊嚟嘅啊呢、這個。如果係用呢種態度嚟到去揾呢個古人之道咧，就會令到人心啊變成虛無啊。因為我哋忽略咗呢個人心啊，呢、這個人心原來係冇嘢嘅啊，我哋咧係要揾一啲啊古人嘅書裏邊嘅內容嚟到去填補我哋呢個心裏邊嘅虛無同埋空白啊，人心裏邊咧啊並唔充實嘅啊，呢、這個啊要去古人嘅書裏邊嚟到去揾啊呢、這個啊，希望有朝一日我哋讀明白古人嗰啲書。就可以填補我哋心裏面嘅呢一片嘅虛無同埋空白啊！咁呢一種態度咧啊，咁樣講咧，就仍然咧仲係一種被動嘅精神啊！呢、這個但係我哋睇翻咧啊，呢、這個喺西方文化裏面咧，其實都好著重呢個客觀研究嘅精神嘅啊！但係呢個喺西方文化裏面嗰個客觀研究考證嘅精神咧、啊，就唔係咁樣喎。啊！呢、這個啊，因為呢個西方學者佢哋做考證嘅時候咧，佢哋考證嘅對象咧啊係乜嘢咧啊？本身就係一個真理價值，佢哋係要考證一個真理本身啊。佢哋要做考證咧，係要啊考證真理本身，而唔係呢個古人嘅書啊，啊唔係考證古書，唔係去古書裏邊去揾真理，佢哋係直接考證呢個真理啊。呢、這個西方學者就算佢考證文物都好啦，啊呢、這個啊佢係有直接嘅真理價值嘅，啊例如啊佢考證一樣嘢，譬如一顆行星，啊佢發現一顆行星，其實佢就覺得就係發現真理，用一個發現真理嘅態度嚟到去呢個考證呢一顆行星，啊。用咁嘅方式嚇，咁嘅態度或者咁嘅精神嚟到去對待呢個考證嘅功夫啊，咁所以西方學者咧，佢並唔以為啊呢、這個道咧啊係喺古人嘅書裏邊，並唔認為呢個真理咧就只係喺啊古人嘅書裏邊嘅，咁所以這個呢個咧啊西方學者佢做嘅呢個考證嘅功夫咧。是不會妨礙人、啊、用這個思想直接去找這個真理、啊、所以這個考證呢它是不會阻礙到這個科學哲學的發展、其實呢我們中國學者說那個、道、中國文化所說的那個道呢、其實、都不是說只是在古人的書裡面，宋明理學家他們的講法正正就是認為這個道呢是無所不在的、道在古人的心裏面，同時亦都在我們的心裏面、所以讀書呢就不是說在書裏面去找道去找這個答案、答案並不是寫在個書那裡、或者呢我們找到本書、的內容、就是答案，而是我哋要求讀書咧，係要求通過讀書而得到啟發，得到啟發之後咧，讀書人就會自動揾到呢一個真理，如果係中國傳統文化所講嗰個真理，好多時就係人心裏邊嘅一個真理。通過讀書嘅啟發，我哋發現我哋人心裏邊自己心裏邊原來係有真理嘅，好啦。所以這個呢、中國文化未必就是講自然科學啦、這個 呢、這個，所以我哋就算嚇呢、啊這個通過讀書啊呢種啟發嘅方式啊，就算唔能夠開出呢一個自然科學啊，但係我哋都會啊重視一種直接追求嘅一種啊另外嘅道啊。我哋呢個唔係淨係話咧要求喺書裏邊嚇記載咗一個道啊，我哋總係嚇。啊會希望咧，通過呢、這、一個啊，讀書揾到呢個直接追求嘅書外邊嘅啊，會有個道喺度嘅啊，唔係淨係喺書裏邊嘅啊，所以這個呢個咧就算嚇，即、啊、係、就是、西方嘅文化啊，西方嘅學者嚇，佢、啊、哋就會嚇喺呢度咧揾到呢個開出自然科學啦嚇，咁、啊、樣中國人可能開唔出自然科學啦。啊！但係都唔緊要㗎，咁我哋中國人開出另外一種啊呢、這個啊聖人之道啊，咁但唔係一定咧，只係喺書裏邊嘅啊呢、這個啊啊，所以呢個清代嘅漢學家嘅精神咧啊呢、這個我哋嗰個講法咧就係話啊喺呢個叫做兩邊都唔著邊啊，或者叫兩頭唔到岸啦。啊！呢、這個啊，因為佢哋咧去呢個聖人嘅古書，去呢個古人嗰啲書裏邊去揾呢個聖人之道咧啊，佢哋咧一方面咧唔敢話呢個考證或者考據嘅本身咧係有呢個真理價值啊，亦都唔敢話係為咗真理啊而去求真理啊。即係佢哋做呢個工作本身咧，佢唔認為呢個工作本身就係一種真理啊！佢只係會話個道咧喺古人嘅書裏邊啊，咁樣佢哋走去咧就研究或者考據下呢個古人嗰本書係點樣啊？咁樣所以這個呢個咧呢一種淨係話呢個道喺古人書裏邊嘅呢一種咁樣嘅態度咧，就限制咗人嘅一種思維能力啊！咁所以咧，清代學者佢哋整體嘅學術成績咧，好多時就係、是、只係限於呢個文字嘅考據訓誡啊，精神咧好多時就局限喺啊呢啲紙張嘅上邊、啊，而唔能夠同呢、這個好呢、啊這個好、啊、活潑嘅好、啊、真實好具體嘅人生真理咧、啊、接觸到啊呢、這個。咁樣佢哋嘅研究工作咧，只可以喺一啲明物制度啊、文字章句啊嗰度咧，去有啲發現啊，有所發現咧，就沾沾自喜啊，甚至咧將呢啲咧發現嘅成果咧互相盜竊發現有問題嘅就互相詆毀啊，咁樣呢一種咁樣嘅精神咧就係、是、呢、這個。清代學者因為他們只是將這個那個思維集中在我們文字的考據訓誡裡面就去找這個道，其實我們不要以為就真的清代才是這樣，這個真的想真一點，其實我們現代人做研究不是又是很多時繼承這種精神，這個其實都很有可能是這樣，這個即係我哋而家其實都好多時處於一個咧唔係好自由嘅時代啊！呢個咁樣咧，我哋去做呢、這、一個、那個學術研究嘅時候咧，好多時咧我哋要求要有一啲成績咁樣就會咧喺一啲咧個文字工作啊，或者一啲咧個好一啲具體嘅一啲比較嘅學術工作啊嗰度咧做一啲咁樣嘅成績有少少嘅發現咧就好高興噶啦，咁跟住咧就將呢啲成績好多時就係所謂互相盜竊互相詆毀啊嗰啲咁，好多時都有呢啲咁樣嘅功夫噶咁樣嘅現象出現咁呢個咧好多時就係我哋咧冇咗一種咧嗰個學術上邊原本有嘅一種原初嘅精神唔能夠提升到人嘅精神呢、這個咁樣，所以呢個做呢、這個就算做科學研究都好咧呢、這個 我哋其實都係要係直接同呢個真理接觸啊，即係好似西方學者頭先我哋所講嘅西方學者咁樣咧嚇，要直接去發現真理嚇，咁先至係咧啊一種咧個應該有嘅一種咧學術精神啊呢、這個啊。咁當然你真係要有心去發現真理話，即係唔好太唔好淨係寫一啲嚇好空疏、好空泛嘅嘢嚇，而冇一啲實際嘅學術成果，亦都真係咁樣，亦都係唔成立喎。嗱、咁樣，所以呢個咧清代學者佢哋嗰個從事嘅考據訓古嘅工作咧，就變成咧就係、是、咁樣嚇被局限咗啊。咁樣呢個我哋睇返呢個錢穆先生，佢喺呢個中國近300年學術史呢本書裏面呢都有講咗啲例子去講呢個問題嘅。咁樣我哋喺做學問嘅時候學問嘅對象其實係可以直接嘅，係可以呢唔需要呢一定係要咁間接嘅。學問的對象直接的意思即是說學問的對象直接就是宇宙人生我們直接是研究宇宙人生不用間接地要通過古人的書古人的文字才可以研究到這個宇宙人生其實我們大家無論古代或者現在都是同是研究这个对象，我们大家其实都是可以直接去研究宇宙人生这个对象，那我们就知道其实古人去研究这个对象和我们去研究这个对象，那个对象是一样的。这样讲法的时候呢，就所谓这个心同理同，古人的心和我们的心是一样，他们所谓的理和我们所谓的理呢也都是一样的。你讲宇宙人生，我都可以讲宇宙人生，唔妨碍嘅，呢个唔会话你讲咗我就唔俾讲嘅，呢个人人都可以研究呢个宇宙人生，人人都可以研究出呢个宇宙人生嘅道理，咁所以呢一个宇宙人生嘅道理咧，其实系可以咧互相联系起上嚟嘅，咁你又會唔會重複啊？咁樣呢冇乜所謂㗎喎，因為宇宙人生嘅內容係非常之大㗎嘛，呢個根本就冇人可以呢個研究得盡呢個呢宇宙人生嘅內容你又有咩可能會研究得盡啊？冇人可以講得曬㗎嘛，宇宙人生咁大嘅道理係咪咁樣，所以呢一個呢我哋各人就研究自己嘅宇宙人生咁样呢个内容呢係可以无穷无尽咁多嘅你讲你嘅我讲我嘅呢个大家都有自己嘅得着呢个内容无穷尽咁多呢个咁样嘅时候呢呢、這个学术嘅局面呢可以打开唔需要咁狭窄淨係走去只係研究古人嘅书啦但是清代的學者呢他呢就將自己就限制在一些文物考證上面一旦將自己局限在這個文物考證上面因為這個材料呢是被局限了，材料是有限這樣呢這古人的書呢是有限他們研究某一本書的時候呢他那個書呢也都是有限這個那要研究一些版本某些版本很珍貴變成一些秘本譬如呢他要考證一些文物呢就要考證一些古董樣所以那些學者呢因為他越來越考證這些這樣的內容呢這麼有限的時候呢他們就要很珍惜他們自己擁有的資料我找到這個秘本不是那麼容易給你看的這個所以呢他要考證的時候呢他就要找到一些其他人不知道的秘本所謂有些秘密呢就要收埋了 自己就會盡量保留自己嘅心得啊。咁佢亦都咧啊，同人哋會鬥快喎喺呢個嚇啊，我揾到呢個好嘅版本先啊，咁樣就要好過你啊，你就後來先發現啊，咁樣咧就如果人哋發現得早啲咧，啊，我又妒忌佢發現得比我早啊。不過咁樣亦都係啊，其實啊，我哋見到嚇，今日好多時我哋現代學人做學問嘅心態，好多時都有呢種情況嘅嚇，呢個嚇啊，大家咧鬥發表論文啊，呢個嚇邊個啊啲論文內容差唔多咧，就睇下邊個發表得早啊，早嗰個咧嚇就有呢個發表權啊，遲早嗰個咧啊就可以話佢一個抄襲啊，或者呢個冇乜價值之類咁樣嚇呢個，咁所以咧啊。而家學者做研究都係咁樣噶，要做保密嘅功夫嚇，我哋咧要收埋嚇。我有新發現咧，唔可以咁早俾人知嚇，呢個唔能夠一早俾人知嚇。啊，有陣時我見大學同大學之間咧嚇，嗰啲學者都係咁樣嚇，一種啊鬥爭嘅心理啊。啊，但係呢個宋明理學家嚇，佢哋所講嘅所謂呢個嚇，係唔係一啲？咁樣嘅一啲咧啊，只係一啲版本啊、文字啊啲啊咁具體嘅功夫上邊嘅真理啊，宋明理學家講嘅係一個宇宙人生嘅真理啊，佢係要揾出人心裏邊相同嘅地方喺邊度啊？呢、這個啊，呢、這個咁所以其實古代聖人啊，佢一早已經發現咗呢個真理啊，一早已經發現咗。啊！呢、這個真理就係人人心裏邊相同嘅嗰個真理啊！只不過我哋而家再讀古人嘅書，我哋再去發現呢一個真理嘅時候，係用我嘅心嚟到去印證。哦，原來我嘅心都有呢一個真理，呢、這個真理係人人一樣嘅啊！聖人發現嗰個同我發現嗰個係一樣嘅啊！咁所以咧，呢一種學問咧。就是要同其他人一起去印證嘅，啊，即係中國啊文化啊，尤其是儒家啊，宋明理學家所講嘅呢一種學問，呢種宇宙人生嘅真理啊，做人嘅學問咧，啊，就係要同好多人一起去印證，啊，越印證就越見到呢個真理嘅真實性，牢不可破，啊，而且呢一個宇宙人生嘅真理係可以實踐。是可以表現在我們的日常生活裏面、所以呢這種宇宙人生的真理，宋明理學家說的這種真理呢，是可以成為全民族的共同精神、不會說呢、不被人知道那麼小氣的，所以宋明理學家是不會好像清代學者那樣、小小氣氣那樣秘秘密密收起來不告訴你知道、這個咁其實我哋而家咧就唔係話要去抹殺清代學者嘅價值，而係想講清代學者所要求嗰個道咧，如果佢認為只係喺古人嘅書裏面，咁樣咧就淨係用古人嘅書或者古人嘅文字嚟到去呢、這個反為走去攻擊翻呢一個宋明理學。清代學者反對宋明理學咁啊，呢個啊，咁就會令人咧失去咗一種自動思想宇宙人生嘅精神啊，因為佢只能夠通過呢個古書嚟到去講啊，咁咧如果係咁樣咧，就冇咗一種自動思想宇宙人生嘅精神啊，令到呢個學者嘅眼光狹窄。只見古書胸襟狹窄，結果咧只係可以將啲古書成為詩人嘅珍藏啊！咁樣嘅方式咧，咁樣嘅學術發展咧，咁樣嘅學術精神咧，係唔能夠建立呢個民族嘅共同精神啊！咁樣呢一種咁樣嘅清代嘅呢一種咁樣嘅學術風氣咧，佢嗰個效果咧對於建立呢個民族精神嚟講文化精神嚟講咧，那個效果係非常之差嘅。不過亦都好難講嘅，就係、是、嗰個發展咧，就是、清代嘅學者嘅遺風咧，一直延續至到呢、這個民國初年嘅學者 用呢個科學方法整理國故嘅學者，仍然都其實都係咧喺古人嘅書裏邊去做一個研究嚇考證訓古嘅工作，其實一直延續到今時今日，都仍然仲係做緊呢種工作啊。咁所以咧呢一種咁樣嘅精神咧啊，其實咧並唔係一種咧好好嘅啊一種學術嘅精神啊。不過好可惜咧，就呢、這個啊，到而家為止仍然都一直未能啊提升出嚟啊。哇，咁樣清代嘅學術啊，應該係點樣去發展呢？咁佢發展有啲咩唔同嘅學派呢？咁樣我哋下次呢就繼續同大家研究下呢個問題。好多謝大家。